点跌3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18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51，日元104.39，瑞士法郎0.909，加元1.298，人民币6.582，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16美元，卖出1776.9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30资讯。地球村长 在长者友善城市入边，生死教育都是重要的一环。世界各国推动生死教育，推动成点样呢？一齐问一下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副校长黄华新教授。 我哋人生咧有生就有死。所以呢，我覺得呢個時代呢，或者係舊時代呢，面對人生同埋生死嘅教育都係一樣樣嘅。最緊要嘅呢，就係我哋嘅態度。面對生死呢個問題嗰陣時呢，我哋用負面嘅態度去睇呢件事呢，跟住我哋就覺得，哎呀，呢個人生真係好苦啊。係嗰呢個態度呢，係正態度嘅話 ,positive thinking, 跟住我哋嘅观点同埋睇世间嘅嘢都系好唔一样嘅。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灵活城市计划。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前辈，这个是我整给你的饭盒啊。 哇，好靓喎，你自己整的？ 去啊，我听完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四下午4点到6点有你同行的环节，吃到舐舐脷就学会煮好多嘢食啦，你试下。 我知啊，有陈永雄同叶蕴仪教煮嘢食的嘛。嗯，你这个餸煮得挺好喎，等我又煮给我女朋友吃先。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12月份的第一天啊， 一个新的开始。咁啊，希望亦都系喺即系一切喺新嘅开始嘅时候，而家见到呢个疫情嘅一个比较又系唔好嘅环境嘅情况之下咧，又有慢慢好转啦。即系人生嘅高高低低啊，啲波幅啊，好似股市嘅图咁嘅样吓。咁诶，总会系好劲嘅。大家系一个系耐心，亦都系好有忍耐啊，同埋系遵守呢个规则去做一啲嘢咧。即系成件事咧，而家系整体嘅，就唔系一个个人嘅，所以个出发点咧就唔系净系为咗自己行先，全个吓、啊，即系如果你系有咩嘅依郁嘅时候咧，影响咗他人咧就唔系几好啦。所以喺疫情之下，其实咧都俾我哋好多嘅考验，好多要重新思考我哋嘅行为应该要点做啊。十二月一号是新历的日子，农历呢就是十月十七日星期二，清晨时间五点十分，室外气温是十八度。 人静穿响起了一句悠悠的瑟瑟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穿当听到这一句悠悠的瑟瑟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月迷蒙，盼再看到你面容，在这晚仙意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终有日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醉意重，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泉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于今晚游地。想我又望中。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它可以悠悠将真爱为你送。情未动，始终相信我留于春天有个约会。I have a day、yeah. with。 好啊，春天有个约会开始，我哋今朝清晨所嚟嘅节目，春天就梗系未嚟啦，而家先至系面临嘅一个冬天。我哋嚟紧有圣诞节，希望都仲有成三个星期多啲啊！喺圣诞节嘅时候有好少少啦，比而家呢个情况，因为疫情系个案嘅宗数就多人确诊嘅时候咧，咁啊全城都会好紧张，咁呢个紧张都系必然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我哋要紧守个岗位，即系储咗咁耐咧，去到话啊，差唔多零个案嘅时候就开始好啦吓。但系好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咁飘飘然啦。咁所以一飘飘然之后咧，又嚟到哦，又要重新嚟过，好似玩呢个飞行机咁啊！突然间嗬，飞行机你去到嗰度要准备要行入去，即系起飞个唔系。是即已经是去到个终点的位置，起飞就是你慢慢起啦，咁一路就经过过程，那个过程咧会有人可能是食咗你嘅只棋啊，咁千辛万苦先嚟到，去到差唔多终点嘅时候，那个终点都唔容易到，睇下另一个色咧会唔会好啱啱好咧就可以入到去想入嘅位置啦，咁有时候又褪咗，又前前后后，咁先至去到终点，咁而家可能系呢个情况啦，都要睇下另几多次色。令到嘅咩号码就啱啱好入到去嗰个终点嘅位置，冇好多嘢都系咁噶啦。你想得到一样嘢，就唔系真系随手可得，要慢慢嚟过吓。即系好多发明咧，都要经过好多次无数嘅失败。咁而家我谂世人都系接受紧呢个考验，不过考验嘅过程当中咧，都系要认真去处理去做嗰件事。啦啦啦啦啦啦而家温度十八度，今日最高22度啊！即系用十八廿二嚟记住今日嘅温度就记到啦。 You're my everything. The sun that shines above you makes the bluebirds sing. The stars that twinkle way up in the sky. Tell me fingertips, and all the while my head is in a spin. Deep within, I'm in love. You're my everything, and nothing really matters but the love you bring. You'reBye. You're my everything。早晨啊，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节目啦。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2度。今日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现时温度18度，相对湿度82%。咁今个礼拜开始个温度咧就系降低几度，慢慢凉嘅天气，大家都记住要小心保护好自己。一下子又冷亲啦，咁啊又咳啊，有少少唔舒服嘅时候咧就麻烦啦。呢、這个情况之下，真系唔好俾自己病。你病要睇医生嘅时候咧，系牵一发动全身，就好似少少个病以前冇乜所谓啦。去睇病咪好快，最多轮一阵就翻嚟啦。咁而家呢个疫情之下咧，都系稍为紧张噶，亦都唔系好想系摆自己喺呢一啲嘅个环境里边。盡可能梗唔好啦，咁所以咧，點樣可以避得到咧，都係要小心謹慎咯。凡事都係要乜嘢都係諗多少少，做多步啊。如果係驚凍嘅，攞多件衫喺身，就唔好話費事啦。唉，都唔咩啦，都唔凍啦咁，攞多件喺手。真係要凍嘅時候，有件衫摟住。如果你冇嘅時候，你就或者你可能會覺得冇事嘅，唔會後悔嘅。但係之後如果真係要睇醫生，都麻煩啦，係嘛？ 呆坐孤单的空间，似有意无意错过了时限。斜残石人潮渐散，寥落街一点嗟叹，似转眼转了痛苦的空间。随着无言倦眼，心只想你可能仍再返，想你从无改变，再到这一晚，不懂如何习惯驱走心里苦，虽然短暂，当你长离此 终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让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我爱你。 而不知成为习惯，爱坐孤单的空间，似有意无意错过了时候，这残失任潮寥落家一点嗟叹，似转眼转脸痛苦的空间。随着无言倦眼，心只想你可能仍再返，想你从无改变，再到这一晚，心里苦虽然短 怀念这餐室中等你，你爱说爱笑，爱与我同回味。你此后重寝睡了，留下我凄怆苦涩。我纵说最爱你，都不知晓。 想住我，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再翻脸。你一定要尝试习惯，度过每一个孤独的夜晚。 不懂如何习惯，驱走心里苦，虽然短暂。当你长离此家，便告别浪漫。 短几分钟讲出一个嘅爱情故事，其实大家都相爱，不过可能、有时候不会有啲嘢宣诸于口，就系、是、嗰三个字我爱你。但系当你想讲嘅时候，原来冇机会啦。头先一个歌曲故事里面已经道出咗一个吓，即系路湿嘅晚上，一个吓即系个司机粗心大意嘅司机，就斩断咗呢一对男女之间嘅爱情。留给最爱的说话，郑丹瑞。将来紧 你慢行，请听我问，你为谁消去，为谁而生，风里着迷，相对发誓，我愿在风去，但各风已逝。 无论你外间天气点样，可能都不同你心底里面的天气点样暖都好，你个人冻就系冻啊！里面的妻戚，风是冷，陈洁玲，新闻之后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模拟电视广播已经终止，正式进入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年代。踏入零时零分之前，模拟电视广播有广播提醒有关服务将于深夜12点结束。在慈云山发射站，香港电台和无线电视的工作人员在零时零分分别关掉模拟电视广播设备总制。模拟电视随即出现雪花画面，象征正式进入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年代。广播处长梁家荣等人在港台电视大厦见证历史一刻。永安旅游宣布削减大约120名员工，大约占整体编制两成。 永安表示，在疫情之下，本港和外地的出入境防疫政策未见放宽，令到旅游业务恢复无期。根据国际航运机构预测，未来一至两年亦都难以回复过往的出行规模。随着保就业计划结束，人力成本将带来难以负荷的压力。受影响的员工分布在不同部门，公司将以一个月代通知金按雇佣条例计算离职的补偿。至于仍然留任的员工，就需要继续放若干日数的无薪假。警方拘捕一名43岁任职便利店的男子，涉嫌偷走深水埗一间店铺外的一只三个月大幼猫，他正是被扣留调查。被盗的猫只初步检查健康状况良好，已经由主人接回。警方表示，上星期五接到主人报案，指他饲养的猫被偷走。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涉案男子当日早上九点几在门外趁店主不留意的时候将猫抱走，昨天下午将他拘捕。警方说，涉案男子住在附近，初步相信他觉得猫只可爱，打算抱回家饲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和护养院员工要接受强制检测虽然有难度，但是院舍风险高，冬季疫情是未知数，因此必须要做。他重申已经考虑不同方案，但是都不可行。不过他说，一些员工或者需要放假搭车去做检测，当局会考虑给予津贴，减低他们的经济压力。另外，当局正在研究几时停用和停售长者八达通，要转用个人八达通，以杜绝两元乘车优惠计划被滥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638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21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51，日元104.4，瑞士法郎0.909，加元1.299，人民币6.582，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62美元，卖出1,776.4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大家好，我是戏曲天地的黎晓君。随着新冠肺炎的疫情反复，大家开始有些掉以轻心了。大家出街的话，记得一定要保持这个警惕，保持这个社交距离。例如去人多的地方，好像一些餐厅食肆，又或者是商场或者行街的地方。就算你跟那个人几熟都好，都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护自己，保护他人，那我们才可以将这个疫情击退的。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住每一件事，就知道当中感受有几多知己是你甘心去走，走过后就难回头，走过后就难回头。 罗华的每一个段落，很多东西都是跟着时代的进步而去改变。改变呢，是即是我们不想是仲是停留在一些落后的阶段，要改变的时候呢才可以接到一些即是接收一些新的东西。那这个模拟电视就是在今天就终止了，实施了全面的数码广播电视广播。那就所有如果是仍然正在使用模拟电视的住户呢，在剩下来的在60日之内添置数码电视接收器材。否则的话呢就不能够在即是啦，就呢啲日子里面去即係睇返呢个本地嘅免费嘅电视节目。如果你仲未申请嘅话呢，你可以再打电话问下点样啦。好多时呢啲嘢呢係唔问唔做嘅，有啲人啊。咁你可以打去查询下，我唔记得做喎，都通常都会係咁㗎啦。有冇方法可以帮到我呢？咁你可以打 2922-9230,2922-9230。呢个就係属于关爱基金嗰啲係即係被即是指定是要关怀的那群啊。是。咁我可能是那隻歌啱啱播完。我播另一隻先下。有时呢是会有咁烏龍嘅。唔好意思啊。 爱像轻烟似白云，是梦幻还似梦失去，似梦里尘，风声添苦困。往日温馨难忘记，歌声伴我千里。知音已别离，烦恼可不理，你的说话难忘记。 朱咪咪的每日怀念你是原唱的，就是徐小凤。朱咪咪又有她的好听的一个版本，其实她是一个歌手出身，不后期呢就转移是做了演员，又跟着做一些比较是 特別嘅角色咧，嗰啲係嗰啲所謂嘅三姑六婆啊，嗰啲咁樣咧，呢個角色啱做咧，咁其實喺電影裏邊啊，或者電視劇裏邊咧，都起到一啲嘅作用。劇集咧都有一個群體嘅合作，係有唔同嘅人物咧，先構成一套戲嘅成功。今日咧就係星期二啊，咁啊嗱，就因為而家呢個疫情係都幾係嚴峻啦，咁所以咧政府都收翻好多個防疫措施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我哋就緊守翻自己崗位之餘，都要留意一下啦。咁食嘢嘅限聚令咧，又要喺星期三開始咧去限翻兩個人啦。咁就唔好咁多群體嘅喺埋一齊，其實自己都要明解啊。有啲情況之下，喺街外啊，或者你自己有啲咩嘅聚集嗰啲咧，就唔好咁多人喺埋一堆，都係保重自己，亦都係為他人着想。咁如果譬如喺呢個玩嗰方面咧，有啲人一早就訂咗呢個海洋公園飛嘅咧，咁就星期三開始咧就暫停開放啦。咁啊，直至到另行通告啊，呢個情況又係執生。咁啊，喺12月2日至到15日期間喺網上預約。同埋原有活動安排咧都會取消，買咗飛點算啊？唔使驚嘅，你總之留翻張飛啊！已經買咗又受影響嘅入場嘅門票咧，或者報名參加公園活動嘅一啲訪客咧，就保留翻你嘅門票同埋登記確認嘅通知書，日後咧就直接聯絡翻佢哋係去處理翻退款啊或者換飛啊等等嘅細則。總之任何嘢都好啦，喺呢個情況改變之下咧。你最紧要保持翻你所有嘅资料。陈浩德畅饮在今宵， 莫记痛苦于心里，恨怨悲哀永不挂虑，期望创造美丽理想，途尽痛苦应该抛去，愿这杯中酒一醉，但盼知音永可畅叙，凭藉努力与信心，同在美 先提到咧，就海洋公园咧就关闭咧，大家要 keep 住啲飞啦。咁其实咧，另外一个主题公园都系啦，都系想去玩嘅朋友咧，都系订咗嘅 飛的朋友都是要 keep 住你所有的飛，日後一定有機會玩的。早晨啊，時間就是五點接近五十一分了。今天天氣方面，天晴乾燥，早上清涼，日間最高溫度大概22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早晚清涼，日間天晴乾燥的。而家温度比起头先低咗一度，现时17度，相对湿度72%。Joe Junior 嘅以前昔日嘅名作，Here's a heart。 Here's a heart crying out for love。He's a heart that's been guilty of loving you. If you're gonna walk down the street where my baby lives, if you've got a girl that way, I've got a little message to had a chance to talk to her about me. Ask her if she's found someone to love her like me. He's a heart crying out for love. He's a heart that's been guilty of loving. 电视三十日，历史二三事之楚汗。 鸿门宴之后，刘邦失去关中，并且跌入人生谷底。就是这个时候，被称为国事无双的韩信向刘邦献计，要反攻楚国都城彭城。彭城之战一触即发，到底刘邦能不能够直指扭转形势，力压项羽大军呢？历史二三事，楚汗之暗度陈仓。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我是陈柏宇啊，够钟起身翻工啦。我平时若然要早起身嘅时候咧，其实我谂我第一样嘢会做嘅就系要开着咗个音乐，咁啊通常都系开 rock 嘢，因为我想令到自己醒啲啊，吵醒自己啊。咁另外当然就要冲翻个靓凉啦，同埋 check 一 check 天气啊，呢个好紧要。如果唔系成日着错衫出街啊，咁唔知大家朝早起身嘅时候又会用一个咩方法去令到自己醒啲嘅咧？喺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兴。 是啊，陈柏宇都提醒我们啊，是跟住有时冷亲啊，要睇睇呢个天气情况，或者你睇下手机睇下天气情况啊。而家17度，仲有3分0鐘到六点。 你的人时常认错拣错某种人。 陈柏宇。 时常自己踩进了黑暗，遇过太多密云，非密云。那叫我不单能， 歌曲名字叫七节， 慷慨都不能，连长浩劫若留下悲愤，也给我练成宝分。旧时是我爱得太轰烈，现时学会最多爱七字，以后就算输也剩下廉耻，经得起你尽情细结。旧时是我爱得太轰烈，让流泪那器官也衰竭，来年爱少点伤少点，很计较捐几滴血，好过在谷底再跌。太孤寒，由语俗语所说太孤寒，从前任意挥霍那好寒，做过太多善事收获时，会吃掉心的狼。情人若要伤我，我怎防？明明被你绝情地删除，我难道没有权躲？时是我爱得太轰烈，现时学会最多爱七字，以后就算输也剩下廉耻，经得起你尽情细结。有时是我爱得太轰烈，让流泪那器官也衰竭，来年爱少点伤少点，很计较捐几滴血，只怕亦难逃一劫。受挫再低至一次，来年冷冰冰孤零零，不再有一身热血，省到令诸君咋舌。何妨远一点疏一点，深爱一般多波折，最爱便最早要知。 已经加强戒备，但是对方最终仍然成功。德国、俄罗斯、阿联酋和黎巴嫩等国家相继加入谴责今次的暗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2%。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二十四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五至六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七至八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八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七至八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五级，能见度二十二公里；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二十六公里；东沙吹东北风五级，能见度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五级；黄茅洲吹东北风六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度十二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七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638点，跌271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621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34，瑞士法郎0.909，加元1.301，人民币6.582。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85美元，卖出1,777.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下星期一钱佩卿叶君耀介绍一本关于大馆历史嘅书。十九世纪末，摄影仲未广泛流行，好多时用画表达。 1894年，因为疫症咧，派咗英军帮手清洁太平山华人住宅区啊，而呢一幕嘅情景咧，透过一幅画栩栩如生咁展现出嚟啊！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婆婆啦， 婆婆你冇事啊嘛，你过马路嘅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尤其有车辆转弯嘅时候，好多交通意外都系因为咁而发生噶。 阿婆，我点识呢啲嘢啫？ 咁啱晒啦，你可以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收睇香港电台第五台道路安全议会全力推动同行有爱短片，吸收道路安全知识，做个精叻过路人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六点两个字啦，早晨早晨，今日系12月1日，农历系10月17日，星期二，天气咧都仍然系凉凉地，东北季候风咧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而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嘅。而家温度17度，相对湿度73%。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入十二月嘅第一天啦，喺我身边嘅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阿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阿健，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哦，剩翻一个月咯，嗬，2020年，我谂大家都好希望快啲送旧迎新啦。 系啊，今次同以前唔同啊，希望佢快啲走啊。 快啲啊，就送走佢。大家都寄望即系新嘅一年咧，啊，我哋可以有新嘅景象，或者呢、這个即系疫情咧可以过去咁啊，好啦。 新嘅希望啊嘛。 系啦，冇错。我谂我哋又继续翻咧呢个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啦，又念一念个口号先啊。 男女都有更年期，顺利过渡，保。 对啦，生今次嚟到第四集咯，吓， 冇错啦， 嗯，咁继续翻咧就系解释嗰啲症型，上次咧就讲咗三个吓， 系上次我哋讲肺热涌滞、湿热下注同埋中气下陷， 嗯，剩翻落嚟有四个，系咪今次一次讲晒咧？ 嗱，时间问题咧。太多材料啦，今次又讲住两个先。 好，咁啊，跟住到第四个咧，就系肾阴亏损啊。 呢啲病人佢嘅症状系点咧？见到咧啲尿液咧黄黄赤赤嘅， 嗯， 屙出嚟嘅时候一滴滴咁样咧，有时甚至咧脓闭不通啊，即系一滴都屙唔出，好辛苦嘅。 嗯， 如果咧劳累咧，佢就会加剧噶啦。咁仲有咧，因为肾阴虚啊嘛，所以咧腰膝酸软啊、耳鸣、眩晕啦、咽干口渴。同埋五心烦热、失眠、多梦呢啲咧，肾阴虚症状嘅。 嗯， 个治法咧就系滋阴降火，同埋软坚散结啦。咁一般处方咧，可用一条叫做滋柏地黄丸啊。个药材有滋母、黄柏、熟地、山药、山萸肉、丹皮、茯苓、泽泻，爱嚟加减运用嘅。 嗯，咁跟住嗰个就肾阳不足系点咧？ 啊，啱啱相反啦，肾阴而个肾阳啦。咁呢啲肾阳不足嘅人咧。一个特点就是怕冻，嗱佢哋嘅症状咧就小便系密，但系咧又系咧滴滴都唔清嘅， 嗯， 咁啊又冇力排出嚟，咁啊肾阳虚嘅症状就系腰膝酸软啦，个面色咧白白晒晒，冇光泽嘅，咁啊形寒肢冷啊，即系好怕冻嘅， 嗯， 咁咧就系冇神冇气，好疲弱嘅，咁呢啲咧都叫肾阳虚啦， 嗯， 个治法咧就系温补肾阳，通利小便。临床处方咧，可以用一条叫济生肾气丸啊，济公嘅济啊，啊入边嘅药材咧有附子、肉桂、熟地、山药、山萸肉、丹皮、茯苓、泽泻、牛七同埋车前子，临床加减运用嘅。 嗯，又系再一次提醒啦，逢系啲加减运用嘅咧，就唔系你自己可以加减运用吓，要请教专业人士先得噶吓。好啦，我哋又想听下古仔咯，上次咧。崔博士，你讲嗰个咧就系一个好积极人生啊，嗰、那个 老演员雷利 啦，雷利就哇，我要活下去，其实人人都要活下去， 冇错。 点样可以活下去咧？就要开心咁活下去吓。 嗱，我今日咧所讲嘅故事咧，亦都系同一个咧充满正能量嘅影星有关嘅。 嗯，系边个咧？ 啊，呢、這个咧大家都识啦，就系麦片时代一个少将。叫查理卓别灵啦， 啊系啊，嗱，其实佢都系想人哋欢乐开心吓， 系 啊，我哋简单叫查理啦， 系 啊，我最近睇过佢几句名言，哇，好受感动，我觉得而家全世界仍然咧深受呢个新冠肺炎疫情嘅影响啊， 嗯， 佢呢几句话充满咗正能量， 所以呢引述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好啊，都好期待听啊。 嗱我哋简单讲下查理嘅生平啊，或者有啲人呢对佢唔係太认识。 即係如果后生啲嗰啲人就好知啦。 佢英国人，生于1889年，中年呢就88岁嘅。 都好长寿啊。 好长寿啊。 嗯。 佢一个著名嘅喜剧演员啦，亦都系一个反战分子嘅。佢有几部名作啊，特别系《城市之光》同埋《摩登时代》，真系脍炙人口啊，令人咧哇睇完你啊笑到你肚痛嘅，碌地嘅，睇极都唔厌啊。 嗯，咁其实咧都笑中有泪嘅，当中都有啲故事嘅，有啲哲理喺度噶吓。 系啦，咁头先提过佢有几句名言啊嘛。 系。 咁我而家咧就逐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句先。 不如咧就我就讲嗰个名言，阿崔博士咧解说一下咁样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第一个就是世界上没有事物是永恒的，包括我们的问题。 嗱，而家全世界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新冠肺炎的疫情啊嘛，但我哋要相信它不会是永恒的，始终有一日它会过去成为历史。 嗯，啱嘅，套用在其他大家面对的问题都是可以 完全一样，无论你个人问题、社会问题等等。 系好，第二个就是我喜欢在雨中走路。因为冇人会看见我的泪水。 嗱，系啦，一个人总会有伤心流泪嘅时候噶嘛。但如果咧落雨，会遮住晒你啲泪水，洗咗佢，咁就唔好俾人睇到你嘅悲伤同埋懦弱，亦都唔好咧俾自己嘅泪水去影响别人嘅情绪。嗱，喺而家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咧，有唔少人咧思想都好负面嘅，或者好惊啦。或者遇到亲人离世等等会伤感流泪。不如呢就俾啲泪水将一切嘅唔开心事呢都洗咗去。 嗯呀，阿 Sam 有只歌是雨是泪。 啊，我哋听下都好。 好啊，听佢有哲理啊。同埋有啲人呢都会系嘅，又都唔想你知道佢伤心呢，话吹沙入眼啊，又可能系打喊路啫咁样。 是啦，有时呢话啲烟烟到你呢流眼泪啊。 是啊是啊。好啦，咁第三个名句呢就系生命中最迷失的日子。就是没有欢笑声的日子。 又讲返呢，而家新冠肺炎嘅疫情之下，相信好多人呢都笑唔出声㗎啦。 嗯。 不过你细心諗下，我哋系咪就咁呢等呢个迷失嘅日子持续落去呢？咁如果能够保持正向嘅思维，做一啲正確同埋应当做嘅事，相信呢欢笑声好快又会再出现㗎啦。 啊，咁啊，崔博士，你提出吓，即系揾翻查理嘅名言同我哋分享咧，真系非常之好啊！多谢你啊，喺而家咧，真系一个强心针噶，鼓励下自己啊嘛，嗬。 系啦，都希望大家咧向正面谂。 嗯，咁啊，再有啲名句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好嘛？ 一定会。 嗯，好啦，又去翻我哋咧，就讲呢排咧，就讲紧呢个喷鼻中药嘅结论。 我哋讲到第三点啦。 啊， 嗱，上一次咧都提住大家唔好咧。在网上又好，或者接触到一些健康资讯呢，就信到十足。我们呢继续讲这一点。 嗯。 当新冠肺炎的疫情到现在都未曾有消退的迹象，亦都未有真正有效的药物或者疫苗呢我来做防治之用。 嗯。 啊，疫苗就听得多啦，是不是？ 是。 但距离呢真的可以呢有效使用呢还有一段日子的。 嗯。 所以呢不少人呢都是惶恐度日。日日听闻有咩灵丹妙药啊，或者坊间流传嘅方法，都未明白佢个机理真相啫，就趋之若鹜啊！ 系 个个咧，甚至咧以身试法或者试药啦， 好危险噶 嗬！唉，唔理智啊，咁做。 嗯， 仲有一啲人就咁噶，佢一方面咧接收到信息之后就信到十足啦，试啦，但系另一方面咧就谂住呢啲方法绝对咧系会帮到佢。 嗯， 啊弊啦，到佢真系有唔舒服嘅时候咧。就自欺欺人或者掉以轻心， 即是他不知道自己有事，即是以为可以搞定到， 是啊，以为已经有东西帮着，就不肯认真面对现实。 嗯， 因此有可能延误病情，又或者错过及早治疗的好时机， 是啊， 甚至成为隐形的播毒者。嗱，呢啲咧就大眾市民應該認真思考嘅問題嚟嘅。 就再一次提醒，唔好人哋講嗰樣嘢好咧就去試。就算我哋一路都講緊呢個噴鼻中藥，有講佢嘅優點之餘咧，其實因為佢一路都仲係做緊一啲嘅驗證啊。佢一日嘅驗證資料未係充實完全出曬嚟嘅時候咧， 都唔好諗住，如果佢有充足嘅資料出咗嚟嘅時候咧，大家先考慮啦嚇。 講得絕對正確啊，錢。 嗯，好啦，結論講完之後咧，我哋又去翻湯水時間啦。有冇咩嘅湯水今日同大家去介紹下、分享下咧？ 今日咧就冇預備特定嘅湯水，點解咧？因為咧。我哋上次就话雪耳有好多种食法噶嘛，咁只不过咧喺上一集咧，我哋就讲咗一种， 系 咁今日咧再介绍多一两种。 哦，咁啊即系取代咗汤水， 取代汤水， 其实咧一样啫，都有嘢介绍。 都有嘅，一样 嘅。咁啊，都系用雪耳嚟做嘅。 冇错啦。 第一个系咩咧？今日 第一个我哋上一次讲嘅清肺热啦，今日咧就讲舒缓口干便秘，又系一人量嘅汤水嚟嘅。吓，嗱材料系咩咧？雪耳十克，百合三十克。无花果两到三粒，再讲一次啦。雪耳十克，百合三十克，无花果两三粒。点整呢？啲雪耳系浸浸佢啦，备用。咁洗净晒其他材料，无花果咧将佢切细佢，一片片一粒粒都得啦。用碗半水炖佢三个钟。 哦，哇，系咪够晒滋润呢？ 一样啊，好润肺啦，润喉润肠。对于口鼻干燥啊，喉咙干干痕痕想咳啊，同埋咧肠燥大便干结啊。即系去唔到大便，啲大便好干好硬嗰啲咧，就有帮助嘅。 即系一家大细都啱饮噶咯。 呢个系啦，一家大细都啱嘅。头先讲嘅一人量嘅啫。 嗯，咁啊，你自己再因下个比例啦。如果三四个人嘅话吓， 冇错。 好，另外一个嘅食法系点咧？ 嗱，就系舒缓嗰啲脾虚便溏嘅情况嘅，一人量。嗱，脾虚嘅人咧就好容易大便咧散散烂烂嘅。 嗯， 咁啊，材料就系雪耳十克、莲子十克、淮山十五克。同埋咧，少少冰糖。我再讲一次啦，雪耳同埋莲子各十克，淮山十五克，冰糖少少。 好，咁又点整咧？呢个吓 嗱，雪耳系浸咗佢备用啦，洗净晒啲材料，三到六碗水煲佢大半个钟，剩低咧大约大半碗咧。咁如果你想甜甜地啦，加少少冰糖啦。 嗯， 咁个功效就系健脾补心气，适合咧脾虚大便散烂嘅人士服用嘅。 系。好，咁啊，唔该晒啊，崔博士，你嘅好介绍啦，听听埋埋好多咧，大家咧就可以喺呢一个冬天嘅时候咧多饮呢啲吓。 冇错。 嗯，咁啊，大家可以随时上我哋香港电台网页听翻嘅时候咧，就再听翻一啲嘅汤水啊，或者你唔记得啲份量啊、啲材料等等吓。咁我哋咧都会将我哋所有嘅啲节目咧就摆喺我哋香港电台网页咧系一年嘅时间，咁所以咧大家系足够听翻嘅。大家可以去香港电台网页www.rthk.hk 香港电台15台，系崔博士，下个星期都系继续，我哋系讲更年期嘅问题嘅嗬。 我哋继续讲前列腺增生，仲有两个中医症型啊嘛，一个叫肝气郁滞，另外一个咧就下焦瘀咗，讲埋佢。 好，咁啊唔该晒，下星期二见啦吓，拜拜。 好，拜拜。 滴滴雨点，仿佛似流泪。滴在我冰冷的身躯，看看手中那玉坠，家中的他已熟睡，渐渐觉得眼眶湿片，是雨是泪。旧日与他爱心没愁虑，共度困苦雨打风吹，今天的他愿受罪，不想把他再负累，立定决心离家他放去，夜雨伴随。想起当初相依相对，心不禁唏嘘，想起当初一切梦想破灭那陷阱，祝福他找得好冤侣，不必再空虚，但愿他今生多欢趣，道别我手中他的玉坠，便摘向街角的一堆废堆，抹去眼眶的雨或泪，再见我走了你继续睡，就让雨把往昔都冲去， 莫怨恨谁。想起当初相依相对，心不禁唏嘘。想起当初一切梦想破灭那陷阱，祝福他找得好怨侣，不必再空虚。但愿他今生多欢聚。滴滴雨点仿佛似流泪，滴在我冰冷的身躯。看看手中那玉坠，家中的他已熟睡，渐渐觉得眼眶湿润，是雨是泪。 清晨爽利有健康，全球都要健康。连续两个星期三，钱佩卿、雷洪德博士同大家报告世卫最新非传染病健康运动指引。 啱啱呢个世卫嘅指引咧，而家最新嘅数据咧，每年咧系有500万人咧缺乏足够嘅运动，就直接或者间接死亡。 运动预防跌倒，老中青都需要关注。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好了，听朝讲咩呢？刚才听的宣传声大家都听到了。现时气温17度。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浑浊滔滔一片潮。 在我心。 百听不厌的这首名曲红了好多年了。叶丽仪的上海滩结束我们今早清晨爽利节目，现在温度17度，今天最高22度。听日星期三早上5点钟新闻之后再见你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因应第四波疫情急速恶化，星期三开始实施三方面严厉措施，为期两个星期。措施包括餐厅、食肆提前至晚上十点结束堂食，每台最多两人。可以繼續營運的處所就必須安裝安心出行二維碼，以便追蹤緊密接觸者。另外多個受管制的營業處所需要關閉，包括遊戲機中心、遊樂場所、公眾娛樂場所、卡拉 OK、 麻雀館和泳池。至於健身中心和體育處所就可以繼續開放，但是不得多於兩人一組活動，期間需要戴口罩。俗称限聚令的禁止群组聚集规例将由四人再次收紧至两人。公务员在家工作的安排将回到七月中最紧的水平。除了提供紧急必需的公共服务，政府雇员不需要在写字楼办公。另外，本港新增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68宗，其中9宗源头不明。永安旅游宣布削减大约120名员工，大约占整体编制两成。永安表示，在疫情之下，本港和外地的出入境防疫政策未见放宽，令到旅游业务恢复无期。根据国际航运机构预测，未来一至两年也都难以回复过往的出行规模。随着保就业计划结束，人力成本将带来难以负荷的压力。受影響的員工分布在不同部門，公司將以一個月代通資金，按僱傭條例計算離職補償。至於仍然留任的員工，就需要繼續放若干日數的無薪假。美國總統選舉當選人拜登宣布，將提名聯儲局前主席耶倫出任財長。他亦都提名部分经济部门的人选，包括由亚德耶莫担任耶伦的副手，出任财政部次长。提名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老师领导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竞选经济顾问伯恩斯坦和布希。拜登亦都提名美国进步研究中心总裁坦登出任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美国莫德纳药厂表示，将为星期一寻求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紧急使用授权，以及欧盟的有条件批准使用他们研发的新疫苗。药厂公布大规模测试的全部结果，说有效率达到 94.1%， 较中期结果的 94.5% 稍为低。莫德纳获得美国政府10亿美元的研发资金，并已经接到价值15亿美元一亿剂疫苗的订单。他们研发的疫苗能够在摄氏零下20度的低温保存6个月，即使在普通雪柜的2至8度低温，也都能够在30日内保持稳定。另一间药厂辉瑞和德国 BioNTech 早前公布，他们研发的疫苗有效率 95%， 而疫苗必须保存在零下70度的极低温环境，普通冷藏只可以保质最多5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1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 政府宣布再次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多類場所要關閉，食肆每台限兩個人，堂食只可以去到夜晚十點，不遵守限聚令同口罩令等罰款會倍增。特首林鄭月娥說，在私人地方